你好，我是姜广涛。由 Potmo 官方授权，喜马拉雅联合光合积木打造的全球首档《哈利波特》中文全本有声小说，即将在6月21日与大家见面。我在其中呢担任旁白，将陪伴你一同开启这场伟大的冒险。说到《哈利波特》，我总想起一张漫画，上面那幅图呢是十多年前一群小孩兴高采烈地冲进书店去买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，下面呢是十年过去了，同一群人都长大了，依旧兴冲冲地守着第七部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发售。我想这就足以说明这个系列是如何陪伴着人们成长，给人带来正向的影响的。我自己在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深有感触。在魔法石当中呢，我们认识了这个天马行空的魔法世界，而随着情节往后发展呢，慢慢地出现了一些在我看来更加黑暗啊，涉及人性、涉及生死的主题。故事中的哈利呢和小伙伴们历经艰险破茧成长，故事外的我们呢与他们同频共振，学习爱这门最伟大的魔法，也渐渐地明白了在每个人的心底都埋藏着面对生活的勇气。这次有声剧的制作，除了有光合积木非常优秀的配音演员们参与，还请到了强大的音效音乐制作团队，帮助你在脑海中构建那些名场面，把 JK 罗琳惊人的想象落地为现实。6月21日起，哈利波特第一部到第七部将在喜马拉雅开启无缝更新，期待在接下来的一整年中和你一起听见魔法的力量。